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播一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位新的代班男主播。 大家好，我叫张浩。 嗯，张浩 ，Hello，Hello，Hello， 非常欢迎你来。嗯，好的。那么我们北京，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和我们搜索这个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直播平台呢是花椒直播，然后和我们的搜索活力982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嗯，好的。嗯， 那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联合了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那么请立即登录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呢，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没错，那么我们每一期呢都有一个小帅哥或者是小美女来当我们的嘉宾。哎，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小帅哥呢，他的名字呢，啊，算了，先不说了，让他自己介绍吧。来。 嗯，大家好，我叫乔振，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6级播音主持专业的。嗯，然后呢，我的爱好是平常听听歌，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刷刷综艺，嗯，比较喜各种都有涉及。对 啊，就是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嗯，大部分时间喜欢听民谣，然后最近看中国有嘻哈，然后就爱上了 嘻哈是吗？哎，其实我也还是蛮好奇，就是喜欢民谣，你是喜欢比较了解民谣这一类的音乐吗？ 还是单纯的就只喜欢听而已？ 只是喜欢听 啊，没有研究过是吗？ 对对对，对音乐。 哎，其实就是上一次周六的时候，我做了一期周日的时候做了一期民谣。他说这个其实民谣它和这个流行音乐其实它这个界限是蛮模糊的，就是哎还就是它可能民谣也不是咱们经常说的就是那种一定要是浪子啊，或者是那哎那种风格的那种歌， 对对对， 偶尔还会是对还是有那种小情调的啊。喜欢听民谣，就是民谣会喜欢什么歌？ 民谣的话比较喜欢赵雷的吧， 赵雷的歌。 对 啊，刚才你还说喜欢嘻哈，哎，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有 freestyle 吗？ 对，有 freestyle 吗？ 这个我一开口就知道我不是老江湖。 还会吗？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嘻哈的话 私底下乔振很会唱， 对， 是吗？ 私底下比较会唱。 不行啊，你现在已经来这儿，给我们来一段呗， 简单来两句， 让我想想。 无所谓，没有关系的。 这好，我们往后放一放怎么样？ 啊，行，可以，没有问题，给你准备准备。 还需要慢热啊。 嗯，那其实乔振呢，也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呀，或者是别人是怎么评价你的，也给我们说一下呗。 嗯，和我比较熟悉的人呢，觉得我是一个特别逗逼的人。那其实我也就是个特别逗逼的人。但不熟悉我的人呢，在别人面前我会比较内敛一点，比较安静一点。就是对，像张浩哥刚才说的，我会比较慢热一点 啊。那你私底下就是了解他是什么样子的？ 私底下就是小郑凯嘛。 小 有没有 郑凯？ 大家有没有觉得 郑凯？ 对，小郑凯 啊，郑凯，哎，是有郑凯是啊，哦，哇，是有点像哎。哎，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主题不应该叫这个。这个主题，我们今天如果看花椒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主题起的是时而高冷时而暖男。但其实哎，你别说，如果看这个本人的话，还真的有一点像郑凯。哎，如果你要把头发帘掀起来呢，凯爷， 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说你就弄一个郑凯的发型。 哎，让我看一眼。哎呀，掀起来我感觉 戴一个帽子。 哎，对，哎，真的是，哎，真的是，哎，哇，真的是有一点神似。那你是那个叫什么小猎豹吗？ 对对对， 跑不快吗？ 没有，我是一个小蜗牛。 小蜗牛性格，这个听张浩也说过是，哎，有点时而高冷时而暖男。那你什么时候会比较高冷？什么时候又哎又比较暖男呢？ 就是这个看心情， 看心情啊！你不能看心情，你得跟我们说仔细一点。 他可能会对待不同的女生会有不一样的态度 啊。 对，就是因为他就是我们接触一个很多朋友也好，就会从慢慢的稍微远点，然后会慢慢的到近。那随着他在我心里地位不同呢，然后这个距离的远近关系我也会慢慢的会 调整，是吗？ 关心多一点，慢慢的。 哇，好套路啊， 一开口就是老江湖。 对呀，好套路， 青涩 啊。其实我刚开始见这个乔振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哎很文静的一个男生，确实是也都是蛮懂礼貌的那种感觉，很文艺的感觉。那今天乔振给我们推荐的歌是什么呢？ 是一首郭顶的《凄美地》。 郭顶的《凄美地》。郭顶这个歌手我不是很了解。 哎，我一开始也不是很了解。 你知道吗？ 对，其实我对他了解并不多，只是因为当时是高考还有5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经常失眠嘛，于是晚上就尝试着去听一些电台，然后就有一期节目里面就提到这个薛之谦的一个作曲人，对，就是这个郭顶。 他是薛之谦的作曲人是吗？ 对，他还写过非常非常多的好歌，包括刘惜君的歌有好多都是他写的，薛之谦的也有很多。然后于是那一期里面就说这个作曲人呢，他不仅作曲做得特别好，他自己唱的歌写的歌也特别好。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他圈粉了 啊。好的，那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好想听一听啊。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我们乔振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歌，叫凄美地。 森林不准你醒，没计划扎营。 再见，我已在经不起一别，在这之前和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让我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 回来，欢迎回到博湖点秋香，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啊。 有一天你，有一天你也会是主播的， 我一定可以的。 对，没错。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这个叫花椒直播，然后和我们实时的互动，搜索活力982，点击博湖点秋香，里面我们每天的19:30呢就可以和您准时相约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谈一谈乔振选这首歌，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今天给我推荐，给我们推荐，在上半段呢，我们也说了，你说在高考的时候是因为压力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听电台，然后偶然听到了这首歌， 对对对， 然后就会对这个郭顶，这首歌是郭顶唱的是吗？ 对， 郭顶，然后郭顶还是薛之谦的制作，音乐制作人是吗？ 是作曲， 作曲的人，作曲人。好，那其实推荐这首歌，有没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就其实喜欢这首歌，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旋律整个特别好听，然后首先说他的词吧，当时他的词我还因为每一首歌听歌的时候我会喜欢去研究一下他的词，然后尝试着去自己理解一下他。我觉得这首歌的词呢，它是比较凄美的，就是真的像他歌词的，就是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在前半段是特别凄美的。我总觉得他在寻找一个人，但是好像这个地方经历了一次世界末日一样，然后特别的凄美。我们从 MV 里面也看到了，全都是各种石块，比较凄凉。但是他在一些副歌的时候又写得特别有希望，尽管这个地方非常的凄凉，但是嘿，等我找到你，然后试探你眼睛，心无旁骛的相拥啊，这种我觉得带给了我希望，然后对，在那个时候给了我很多力量，包括这首歌的旋律让我特别的能有一些力量去继续学习。 对，是，确实是。我觉得如果在高考的那种情景下听这首歌，如果不看歌词的话，这种旋律啊，它中间是节奏也是比较快的那种，会让你处于一种会比较放松的状态。 对，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就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听。 对对对对， 你以前听过这歌吗？ 我以前在我高考的时候也有这么一首歌，就是在最迷茫最累的时候，也会有一首歌非常难忘，就是那个《我的青春》， 我的 电影《青春派》里的那个。 哦， 哎呀，我的 say goodbye， 那个很有力量， 对， 很燃、啊。 我觉得就是，现在也是已经开学了嘛，大家都，然后该步入大学的都步入大学了。我觉得，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吧，我觉得对高考这一段的记忆都是记忆犹新的，确实都很苦。其实我到现在也是，就是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一想到那个时候虽然苦啊，但是一想想其实苦中还是有甜的，就是很多， 对对对对， 很多比如说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对你的支持啊，包括友情上面的呀，或者是爱 情上面的、爱情上面的一些离别呀、什么的，那个时候哎呀还是挺青涩的那个时候。所以现在正处于高三，正处于高三的学子你们也不要气馁、哎，多听听我们每次给你们播放的这个歌曲啊、也是激励你们一下。 对 啊、大家加油，熬出这段时间就好了哈。那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什么呢？正好给大家说一下， 聊一聊你心目中认为完美的爱情是什么样。 聊一聊你心目中完美的爱情。哎，先问我们的嘉宾吧。乔振的这个心目中完美的爱情是什么？现在是单身吗？ 现在热恋中。 热恋中。哎，正好。 对。 哎，正好来说一下你心目中完美的爱情是什么。 说给他听听。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谈恋爱这种事情就是一个遇到的过程，因为你也不知道会遇到谁。只要珍惜好眼前的人，不要就是做一些让对方伤心的事情，就是你也懂我，我也懂你，我们相处在一起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就很完美了。其实 那你和你女朋友相处的模式是这样的吗？有点差距吗？ 当然就是，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哪怕我们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也是非常甜蜜的。 你们两个在一起大概是多久？ 大概是半年以上。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热恋期。 对对对对。 其实我女朋友和你是一个地方的人吗？ 不是一个地方，我们隔了一座太行山。 你是、 河北的哈？ 不是不是， 你是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山西山东。 山西山东。山西和山东，哎，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两个人相处的模式，我先说一下我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一个完美的爱情应该是首先两个人都具备一定的就是精神独立。就是两个人一定要是独立、而且就是不要两个人都过多的去太依赖对方，一定要独立。这是最关键的。其次呢，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就是我觉得男生应该稍微让一点女生，让一点女生，不要就是老是哎呦我的天哪，大男子主义，我真的我的天哪，烦死了，最烦这样的了，就是一定要大男子主义啊！我必须要管着你，你不准穿短裤，你不准穿短裙，你大夏天都得给我穿那个大棉裤一样，不可以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女生呢，适当的也要体贴一下男生，比如说男生真的是工作的一天很累很累了啊，我就想玩个游戏，那你就让他玩一会儿。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他又会开开心心的陪你啦，对不对？ 对， 对。 哎，你喜欢玩游戏吗？你们俩？ 当然 喜欢。 喜欢玩什么？王者荣耀是吗？ 对，王者荣耀，然后各种游戏，对，都有。 那你们女朋友会不会就是管啊什么的？ 在之前的话， 女朋友还是跟你一起玩吗？ 不会，他会管我，他玩不了这种就是智商比较高的游戏。 我的天，女朋友有在看吗？ 但是自从我给他找到了一个开心消消乐之后， 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那我就明白了。其实我觉得像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我觉得女朋友如果嫌男朋友一直玩呢，也可以下载一个，大家一起开黑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我觉得最完美的爱情不是两个人都是缺陷，我觉得之所以爱情是很甜蜜的，是因为两个不完整的人生拼凑到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生。所以还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来，张浩说一下你的这个爱情观吧。你认为这个完美的爱情是什么呢？ 那我就着你刚才的说嘛，两个人其实独立很重要。 对对对。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在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们老师，我们专业老师给我们这个上了一堂这个爱情观的课，就觉得两个人其实相互之间的状态是互相成长，互相学习。 没错， 其实爱人就是你的一面镜子。 对， 你能从他身上看到你的缺点，你的优点。 对， 然后两个人互相彼此的不同的成长。 人家是那时候有说一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相当于你找的那个也是类似于你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 对，是这样的吗？ 是真的是我很多发现，其实一肯定要独立。因为如果不独立的话，你太依赖，过多依赖的话，自己其实没有成长。 对， 反而会使这个感情走入到一个更狭窄。 对，对方也会很累的。 没错没错。所以还是要在独立的基础上更加的去 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然后来充这个填充你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据我所知呢，我们今天这个代班男主持他这个处对象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把他的对象宠成一个娇弱的小公主，啊，是不是？ 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做很难做的， 做还是和平时不一样的，是吗？ 舍不得 啊，舍不得，真是舍不得。不过我觉得男生确实是应该稍微宠一点女生，稍微哎惯一点点，当然女生也不要太过分，有的时候，哎，不能太过了， 对， 就适当而止，有时候撒撒娇哎就完事儿了，不要， 没错， 对不对？不要就是哎 见好就收拾， 哎，对吧，对吧，就是你不要哎呀一直咬着不放，就是两个人哎好说嘛，什么都好说。所以呢哎也是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嘉宾乔振和他的女朋友呢，可以一直长久的走下去，幸幸福福的。那么今天乔振呢也是来我们节目是想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个乔振也说了，他时而暖男，时而高冷，但我相信对兄弟就是还是蛮有义气的嘛， 哎， 对 对 吧？ 对 吧？ 哎，今天下午的时候，乔振担任了他们班所有的快递领取， 是吗？ 哦，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有一个室友，然后他在暑假这段时间呢，他放弃了一些自己的假期生活，于是呢就出去赚了一点点的第一桶金吧，应该是。结果呢，然后就他花了一大部分的钱去买这个衣服。我看他那个淘宝截图里面是有12个代发货，15个代收货。 我的天哪！ 然后呢？他还不在我们寝室，他回老家了。然后呢？他这两天聊天记录就是一串一串一串一串又一串那个数字，一直给我发快递单号。 啊， 今天下午我一口气报了16个。 那你真是了不起，了不得呀！哎，所以我觉得跟他做朋友应该是蛮舒服的。 哎，对， 而且 很暖， 对，很暖很暖。所以还是不要把那个高冷抛去吧，一直都暖下去吧。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你的。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的嘉宾给我们用 rap 的形式，然后给我们留一下他自己的联系方式，好吧？ 用 freestyle， 好吧，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嫌我的 freestyle 很尴尬，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老江湖。 没有关系，来。 我来自中传16播本，然后哎，尬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垮掉。 没有关系。留个微博吧，还是 留个微博吧， 微博吧。 好，直接正经的，我的微博名字叫做温柔的乔正经，就如我这个人一样，非常的正经。 好，我只看见你的手势很 rap， 其他都看听不出来。好的， 温柔的乔正经。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时段也是过得非常的快啊，希望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持续的关注我们博虎点秋香。那么好的，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张浩。 好的， 拜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拜拜。